好，今个礼拜嘅师兄本土笔记咧，又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个礼拜会讲两场啊，呢个本地甲组足球联赛，咁就东方沙龙对太阳飞马其中一场。嗱，呢场波嚟讲咧，其实双方都即系个战绩系相当之唔错，尤其太阳飞马，咁就只系输过一场俾神曦嘅啫。咁就东方沙龙就表现都普普，都尚算可以，都系排喺前列嘅位置。咁咧就呢场波就喺旺角场举行嘅，其实都系两队波嘅。就是太阳飞马本身的主场嚟啦，咁就东方沙龙咧，其实主场本身喺城门谷，咁但系咧都其实喺球季开初嘅时间咧，都曾经有一番嘅争论，咁啊最终都叫做总之有啲妥协之下咧，咁啊东方沙龙可能系。去喺城門谷所謂主場嘅比賽咧，都係得個三場，就係面對比較弱嘅對手，而且都已經打曬啦。咁啊，呢場波就佢哋嘅主場去翻旺角。咁咧就呢場波嚟講咧，就講雙方陣容就呢個東方方面就龍門李航浩啦。咁因為佢哋嘅外援門將保羅就季初嘅表現其實普普通通。咁啊，至於個後防嚟講咧，就右閘係劉連日啦，中堅就基頓帕比圖。咁啊，至於另外嗰個嘅左閘就係梁志榮啦。咁就中場防守中場方面就迪高就會拍謝敏榮。咁就左手邊即係前面攻擊線咧，鄭少偉。咁就另外李海強同埋呢個咧係伊達。咁啊，呢三個球員咧，其實你話個位置係咪左中有個擺法咧，都有啲係即係唔係好摸得透，或者係都叫做係靈活啦嚇。咁啊，有時李海強響左，有時又或者係伊達，或者有時係鄭少偉響另外一邊都唔定。咁呢三個就可能輪流係轉換一啲嘅位置。最前面係基奧雲尼。嗱，其實咧東方嚟講，其實就如果真係好簡單分析，就係話呢隊波咧個優點就係經驗好豐富，即係呢隊波嚟講咧，咁就喺個防守方面啦，都係硬正嘅。咁啊有，因為有迪高呢個防守中場，上年打呢、這個屯門打得好好嘅。咁啊，另外咧就基頓同比圖都叫做係唔錯嘅中堅，尤其是比圖。咁就劉連日呢、這個球員亦都係好難打。咁啊，但係當中都有一啲嘅問題。咁譬如話梁志榮啦，呢、這個球員都已經叫退休㗎啦。咁啊，但係今年咧又重新係即係再次係。響甲組嘅賽事裏面上陣啦，另外就李漢豪呢個龍門其實咧都之前響打飛馬同埋打大埔嘅時間咧，有時都有啲甩漏，同埋喺身材嚟講咧，似乎係較為矮細一啲，喺啲高波裏面都係比較蝕底嘅。咁啊，前面嚟講就呢個鄭少偉啊、伊達啊、李海強呢啲球員腳法就一定好啦，尤其是伊達、李海強兩個嘅罰球專家。咁啊，但係咧即係個類型就好似。即係伊達同李海強，咁就所以就始終都會有一啲即係可能係究竟係經常性嚟講，就係佢究竟邊個係會做一個中場嘅策劃咧？咁啊呢個都係有啲斟酌嘅餘地。咁前面基奧雲尼亦都係上腳都好多嘅球員嚟㗎，呢個球員嚇，咁就喺前線係得佢一個，咁咧就所以咧，其實睇翻東方沙龍嘅後備方面咧，其實講話有質素嘅攻擊球員咧，梁子俊一個嘅啫，叫梁子俊一個叫做好啲，咁就其他嚟講就姚學文呢啲好坦白，又係同梁志榮一樣啦，佢又仲誇張，姚學文已經退休咗成三四年，咁啊做咗消防員做咗幾年，今年咧。就真係之前都提及過啦，都唔知點解佢又會返出嚟。咁另外李思明亦都喺東方越早一齊打返上嚟嘅，曾經喺甲組都有一定嘅表現。咁但係都已經即係冇打甲組咁耐啦吓。咁就另外就呢個梁國威、黃展雄呢啲就比較係即係之前喺甲組都有好多上陣表現，其實都唔錯㗎，尤其是梁國威。其實我就好唔明白點解呢，即係東方對於梁國威用得咁少。咁啊，另外黃展雄其實佢個球員左閘係，我覺得用佢係好過梁志榮嘅。咁就但係又係唔係好明白呢一點嚇，因為始終都係今年嚟講，佢就算黃展雄出咧，反而會打防中多啲喎。咁另外有一個都好奇怪，就謝敏榮打防中咧，又係令我都相當之拗頭。咁啊，呢個可能就係教練即係所諗出嚟啦嚇。咁但係謝敏榮出曬名，個體能就好弱嘅。咁啊，呢個位咧好多時上上落落破波啊、攔截啊，都要一啲嘅體能。 咁就所以咧，佢擺呢個位置我就真係一直都好唔明白。嗱，講翻轉頭先，東方沙龍咧，其實季初就李建和咧就去教呢隊波嘅。咁啊，但係咧咁就過咗幾場波之後啦，咁啊李建和自己嘅請辭，咁就咧就唔再係執掌球隊。咁但係咧就應該喺球隊會係。改咗個職位咧，咁就會做一啲比較技術，即係類似技術總監咁嘅工作。咁啊，而家教練係高尼路啊，高尼路。咁啊，高尼路就未試過做職業球隊教練。我相信佢即係想做一個比較係即係成人球隊教練都未必試過。咁啊，今次係第一次。咁啊。即係高尼路對於香港嘅球壇咧，或者對於香港咧個感情都真係相當深厚嘅。好，咁就太陽飛馬方面咧，呢場波因應東方沙龍嘅攻擊力比較強啦，叫做咁就所以呢場波係排得比較重防守嘅陣式嘅。咁啊喺個後場裏面咧，係第一次咧擺三個外援喺後場。咁啊，龍門士高域、中堅施殺呢個摩域治。咁就防守中場麥保美，其實呢四個防守球員咧就擺曬響後邊，咁咧就前面個外援就拉斯石，咁就其他球員嚟講就左閘就鄧景煌，右閘就唐建文就常規，咁啊但係個問題就林家亮呢個咧其實。我哋定性為左閘嘅球員，呢場波就擺得比較前一格，咁就擺咗左邊嘅攻擊線，咁就右邊就係麥基，咁就另外防守中場另外一個就白鶴，中場就有谷盈智，咁就打策劃嘅。咁就呢場波嚟講啦，咁就其實過程都上半場嚟講，其實就雙方咧嗰個嘅爭逐都相當之激烈，咁咧就。因應嗰個嘅，因為可能雙方東方沙龍嗰時嗰個嘅嗰個形勢都仲喺體能個狀況都仲可以，咁就所以咧就所以就呢個東方沙龍咁上半場都仲頂得住，咁咧就尤其是咧即係中場嘅搶截，雙方嚟講咧都係好硬淨。所以同時亦都好多犯規，嗱你話好多坊間外即係事後打完呢場波之後都覺得呢場波係即係本年本地甲組嚟講比較精彩嘅賽事，我只能夠同意一半嘅啫，因為其實上半場嚟講你話真係好好睇咩？我就真係唔係好覺得，其實就上半場嚟講係好多犯規，場波經常停頓，都可以話係。即係都睇得幾辛苦添嘅，其實上半場嚟講，咁但係當然啦，成件事咧，咁就呢場波嚟講咧，就自從啊響嗰個咧係第一個入球開始咧，咁就場波開始好睇。其實嗰個波就角球斬出嚟嘅，咁啊前處太陽飛馬手係頂翻出嚟啦，咁然之後就掉翻入去，嗱掉翻入去嘅時間咧，咁就。應該伊達咧就喺左副位咧就係、是、好似越位嘅，咁但係咧就而家就咁睇咧，啊咁就似乎咧就睇上嚟就好似冇越位，咁就咧球證就冇判伊達射埋去，咁就龍門擋翻出嚟就鄭少偉咧就執死雞咧就執咗入去嘅，咁呢個波嚇，咁但係其實咧當高波掉埋去俾阿伊達射波嗰陣時咧。的而且確，我覺得伊達係有一啲嘅越位嘅嫌疑嘅啊，咁呢個可能都要再睇。咁咧就當去到啦，咁就下半場嘅時間咧，咁就咧呢個咧係太陽飛馬咧係追翻平手，咁嗰時就角球啦，谷盈智斬埋嚟又係前處區東方球員頂翻出嚟，再頂翻出去左手邊，谷盈智再斬入去咧，中間嘅施殺就空曬，結果咧咁就一控控低個波咧，咁就係、是。施殺就射入咗啲球波。嗱，其實咧呢、這個波嚟講咧，第一就李漢浩咧呢、這個波其實如果真係高大少少嘅龍門咧，其實個波因為落點就會響個六碼小禁區。其實一個好啲嘅龍門，如果夠硬淨咧，係要出嚟攞嘅。咁啊，但係咧就李漢浩好遺憾啦，佢嘅身形真係太過矮細，咁所以咧就同埋中間個機頓亦都漏一漏，咁就所以咧咁就俾施殺咁就射入。 咁嗰陣時咧就1-1嘅。嗱，咁啊跟住咧就冇幾耐啦，咁就呢個太陽飛馬一有紀錄咧，雙方咧就變得好 open 啦，即係開始踢得。同埋好坦白，去到下半場，東科沙龍個體能係的而且確有下降，尤其是喺個中場，即係防守中場位，譬如呢、這個謝敏榮啊呢啲球員咧，完全係乾曬嘅。完全好肯定乾曬，其實下半場咧，謝敏榮咧嗰個嘅走動唔多嘅，即係尤其是上半段。嗱咁啊，其中啦，咁就有一球波就東方攻緊嘅時間咧，咁就後防咧呢、這個太陽飛馬就解圍啦，解圍咗之後咧，咁就呢個谷盈智啊，咁啊中間咧就連過兩劍，咁而之後咧就俾個直線咧俾麥基啊單刀之後就射入嘅，這個波咧就係都可以睇到第一谷盈智係相當之響呢個咧係響東方球員都響個鏟波都好硬淨之下都能夠連過兩個，而且俾到麥基。咁之下咧，結果麥基就呢個反擊咧就搞掂，咁啊嗰陣時咧就係2-1嘅，啊2-1，咁啊呢球波睇到谷盈智嘅膽色，亦睇到麥基嘅速度，咁啊跟住之後啦，亦都係繼續太陽飛馬攻勢就12碼，嗱、呢個波就斬埋嚟喺右手邊嘅唐建文斬埋嚟咧，就劉煉日呢個波就真係曳啦，呢、這個波咁因為咧就係、是、其實就呢、這個應該係阿拉斯石嚟嘅，咁就都。咁轉唔到身嘅，咁就背向龍門，但係即係劉煉日心急啦，咁就將佢拉跌嘅，結果12碼咧，咁就係呢個太陽飛馬咧就係、是、射入嘅，咁啊呢個波嚇，咁就應該係戴拉斯石啦，一射咧就係、是、中嘅，咁嗰時3-1，咁啊其實呢個時候咧大家都諗住啦。應該都太陽飛馬都好穩陣啦，因為我之前都講啦，即係話呢個東方沙龍嘅中防守中場位咧，真係乾嘅，咁嘅乾曬噶啦。其實都實在係嘅，咁啊成個過程裡面，太陽飛馬叫做控制咗戰局。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咧，太陽飛馬上一場即係響最後嗰十分鐘，短短十分鐘曾經輸兩球俾神曦嘅。咁啊，但係其實呢場波咧。又唔知點解又出現咗呢個問題，嗱跟住咧就係、是、中場呢個白鶴攞波，點知俾人搶埋，咁然之後咧咁就喺個中間啦，咁就去到一見到就係呢個咧係伊達啊，一俾咗埋去，咁啊機會雲嚟一漏，咁啊後上謝敏榮咧入禁區左腳一射咧就入網嘅，嗱呢個波其實組織咧係好靚嘅喎，咁啊呢個波嚇，咁啊其實東方沙龍啊始終佢嘅優點就係呢隊波。平均個中前場球員個技術咧，喺甲組嚟講都算係唔錯嘅，即係可以排即係肯定係前列頭三四位嗰個前場球員嘅技術係一定有，同埋如果佢哋肯夾咧，咁就一定係可以做到好啲組織出嚟嘅，即係好似啲球伊達係俾得好靚第一件事，咁另外基奧雲尼亦都扭得即係精彩，咁啊謝敏榮又難得喎。後上咁樣入到禁區射波喎，左腳喎，咁啊呢個波就都有啲係估唔到，咁就3-2。咁啊跟住其後啦，咁就亦都係另外咧有一球，咁亦都係咧係做得好靚嘅，咁就係咧基奧雲尼喺禁區頂，咁就咧係吸過咗一件咧，然之後咧就係、是、左腳咧係即係射入嘅，咁就射成咧係3-3嘅嗰陣時啊。咁啊，呢個波就其實就又係咧，李海強1-1中一穿過，跟住咧就基奧雲尼攞波就轉身咧，就係、是、咁樣左腳一射咧，就幾乎中柱入。嗱、呢個波就好靚嘅。咁啊，3-3嗰陣時咧，東方其實呢兩球波之追翻咧，其實就真係好明顯係個勢俾到佢哋嘅啫，嚇係個勢俾到佢哋嘅啫，就叫做咬住啖氣。尤其是3-2嗰球咧，係好緊要。即係3-2嗰球咧，令到佢哋都有翻啲嘅希望，咁所以就咬實牙根，咁啊搏埋嗰段，搏一搏啦，又俾佢搏到。咁但係好遺憾啦，去到臨尾嘅時間咧，就已經係補時噶啦。咁啊，首先其實咧，有一球就劉煉日，因為之前攞咗黃牌，其實喺佢哋防守右手邊咧就已經拉人噶啦。其實嚴格嚟講咧，這個球證可以俾紅牌兩黃一紅就出場嘅，就已經人遲。咁啊，但係轉眼間就去到左手邊梁志榮又係攞咗個黃牌，咁啊之前咁咧就一個咧就係都冇乜必要嘅，即係去到底線仍然都係飛鏟埋去啊，結果咧就 铲唔到波之住，铲埋人，结果咧就要俾黄黑，就两黄一红就出咗场，就打小健。咁啊打小健之下咧，咁就结果成条防守线咧就乱一乱。咁乱一乱之下咧，咁啊结果咧去到临尾嘅时间咧，就右边咧就出波，远处就全部都系黄色衫嘅，咁就结果俾厮杀咧，咁就一抽就挂网。嗱呢个波就好明显咧，就喺个防守嗰个企位上咧，就唔知点解就左即系远处嗰边咧，就全部都系黄色嘅，就冇蓝色嘅。咁就所以咧，呢场波就4-3，下半场系好睇，即系自从佢嗰个纪录开咗之后咧，呢场波系好睇嘅。呢场波吓系一场都娱乐性相当之唔错赛事，亦都有部分嘅即系入球嘅质素亦都相当之唔错。咁啊，呢场波其实如果大家都有即系可能有本身有啲 on demand 啊呢啲咁嘅功能，可以即系买到咗本地波嘅 package 嚟讲咧，都可以去睇翻嘅嚇，呢場波係唔錯嘅。咁啊，呢場波嚟講氣氛亦都唔錯，咁就都外界都評為呢場波其實係本地甲組即係咁耐啦。呢一場波今屆嚟講，呢場波算係都最好睇嘅一場。雖然我有少少唔認同，但係當然呢場波係都娛樂性都相當嘅啊。好，跟住就講另外一場啦，咁就同日嘅，咁就5:30就大球場南華主場對標準流浪。咁啊，標準流浪我上幾次都提過啦，咁就因為其實佢哋之前嗰個後防嘅四人組啊，即係劉松偉啊、杜馬斯、盧斯安奴加埋阿摩西斯後防咧，一路都守得唔錯。咁啊，再加埋中場陳銘剛亦都係有好嘅表現。咁啊，但係咧就呢一場波啦嚇。咁就都對標準流浪本來咧都有啲期待嘅，咁啊但係呢場波咁啊對手南華啦，咁就第一件事就標準流浪個防中陳銘剛咧就後備都冇，咁啊可能就受傷啦。咁就呢場波就劉松偉因為之前亦都係傷啦，咁就有消息話就冇想象中咁嚴重。我之前講話3個月，咁但係而家就有消息話反而下個月中，即係我諗係佢講下個月應該嗰陣時係11月嘅，即係可能12月中咧就已經可以操翻㗎啦。咁究竟係點樣仲要再睇啦？咁但係點都好啦，冇咗阿劉松偉，冇咗陳銘剛嘅流浪嘅中場，即係防守嚟講咧，咁就真係比較弱咗啲啦。咁啊，呢場波嚟講咧，就流浪用翻龍門係梁興傑啦，後防摩西斯，咁就至於就係另外就係羅曉聰就會代咗劉松偉打左閘位。咁因為之前咧，咁就係用阿賴家輝嚟打，咁就效果就普普通通嘅啫。咁啊，羅曉聰嚟講，我覺得表現都尚算唔錯嚇，即係可以用多少少嘅呢個階段。咁啊，中間嘅杜馬斯帕盧斯安奴啦，防中位咧。就係呢場波可能流浪嘅即係死穴啦，好坦白。咁啊，首先第一件事啦，咁就呢、這個即係冇咗陳銘剛啦，咁就防中位咧就會係周卓峰就拍住李吉芬嘅。咁啊，但係好坦白講，李吉芬呢個球員就肯定唔係防守中場嚟。咁啊，佢啊冇乜攔截力，咁啊佢係攻擊球員嚟嘅。咁啊，但係即係一個唔係防守球員打防守中場，攔截嚟講比較弱之下咧，咁就真係弊家叻。咁啊，另外周卓峰亦都係，咁其實呢個球員亦都係打攻擊中場足呢個出身，咁就又係防守方面搞唔掂。所以呢場波嚟講，其實流浪個防守力依靠後面嗰4個咧，就真係爭少少啦，好坦白啊，爭少少。咁就至於前面方面咧，其實呢場波就流浪就會係似打一個係4-4-2多少少嘅，咁就左邊會係李健，咁咧另外右邊就林學希，前面就係比魯斯納域啦，就係帕士高斯，咁就大致上係咁。咁就呢場波就史高斯依然都係打得好好嘅，講真就即係走動好多，亦都好努力。咁但係奈何咧，部分球員啦，譬如李健，佢就開頭就打左邊，跟住後尾咧就都轉過前邊，又試過打右邊，但係總體速度係有，咁但係咧 似乎都未打到佢最高嘅水平。美魯斯納域就似乎會覺得佢打攻擊中場係會比較理想啦，似乎就嚇。咁但係呢個球員又係打到好多位置嘅，咁但係就始終都係好遲先歸隊啦。佢嗰個狀態仍然未打到上半年，即係上年嘅水平。咁就林學熙呢場波就都仍然喺右手邊都有唔錯嘅發揮嘅，好坦白。咁就都叫做可以啦嚇。咁啊，至於對手南華方面咧，嗱呢場波嚟講啦，就因為南華咧就嚟緊就會打亞冠嘅附加賽，咁就因為咧就係啱啱亞洲足協啦都有一個即係前嗰排都嚟到香港，咁就考察一啲嘅球隊，咁咧就睇下有邊啲球隊都可以嚇有即係覺得都夠資格可以打到亞冠嘅比賽，咁就南華同傑志咧，即係基本上就 pass 噶啦。咁啊，但係咧，因為南華佢本身係上屆聯賽冠軍，咁就所以安排咗佢會打係亞冠嘅附加賽，即係所謂叫亞冠外圍賽啦，應該咁講。咁啊，個亞冠外圍賽咧，咁就有成咧係三圈嘅。咁啊，首先咧第一圈咧，咁就佢要對但賓尼，咁就去新加坡度打。咁就一個回合嘅，咁去作客。咁啊，跟住如果假設贏但賓尼咧，咁就要對再去泰國，就對春姆里。咁就如果春姆里都贏埋咧，咁就會對可能係北京國安或者係澳洲嘅對手。嗱，呢三場波都係一個回合過作客嘅。咁就所以咧，成件事嚟講咧，對於南華個票房咧，好坦白講就真係得益就唔會好大，咁同埋好坦白，即係以南華今時今日呢個實力嚟講咧，但賓尼也許都仲勉強可以搏一搏，但去到對春姆里啊，去到第二圈咧就似乎有啲勉強啦，啊有啲勉強，咁當然唔排除都贏到，即係春姆里同南華都打過啊，都打過，咁當然嗰陣時就輸俾春姆里啦咁就但系去到第三 round， 真系对住啲北京国安啊，对住啲澳洲澳职联嘅对手咧，咁就真系真系好坦白的说啦，真系都晋级嘅机会都相当之微。咁就所以，因为就始终冇咗个主场嘅优势咧，咁就对于个票房咧就始终争啲。咁但系南华都仍然都希望国军嘅，都希望国军咁就即係睇下盡力而為啦，咁就聽聞咧就已經揾咗三個外援，咁要再睇日後嘅公佈啦。咁啊講翻呢場波，以洪輝係正選，因為就佢前嗰排上貴州人和踢咧就足招噶啦，如無意外嚇，因為即係中國大陸嗰個嘅所謂叫本地即係香港球員嘅註冊咧嗰個嘅條例咧。就都好奇奇怪怪，一時一樣都好符合大陸嘅國情，咁啊，所以而家咧，葉鴻輝都應該如無意外，就暫時都唔會喺貴州人和踢噶啦，都會留翻喺南華。咁啊，後防方面咧，就會係左邊郭建邦啦，咁就右邊即斯利，中堅係李志豪，加埋就係南航嘅中堅高勁進啊。咁啊，因為呢個李志豪就前嗰排北京國安啦，咁就去踢嘅。咁啊，但係咧，好坦白講，即係好坦白講，嗰陣時去國安都人都估到佢喺北京國安就唔可能一隊有正選啦，二隊有正選機會都好微，即係基本上都係陪練嘅啫。即係好坦白講，即係以佢嘅水平嗱，但係好坦白。嗰場波睇翻佢對李志豪嘅表現咧，我又覺得又好翻啲喎，啊真係好似係有啲進步喎，即係其實李志豪佢本身即係響即係去完北京之後都翻嚟講咧，佢即係大陸球隊嗰個操練嘅強度比香港嘅真係爭好遠，即係大陸嘅肯定係硬淨同埋嗰個強度係強好多，咁就的而且確我就見到咧李志豪翻咗嚟之後咧。都係睇呢場波係有啲進步嘅，咁啊中場嚟講就防中就迪卡奧啦，咁就攻擊中場利馬呢場波咧就即係正選啦，咁就呢個球員咧就好好波嘅，其實喺前年都見到好好波，咁但係今年一嚟到咧就肥到隻豬，咁但係呢場波就似乎睇到佢咧收曬身啦， 咁呢場波亦都係表現得相當相當好啊！尼馬喺中場，即係起碼可以 hold 到個波，即係唔容易甩嘅嚇。同埋咧，佢哋個傳送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咁就另外兩邊邊線咧，咁就左邊係李威廉，右邊係迪亞高。咁就前面李康年會拍住巴黎。南華暫時最弱嗰範，我諗係巴黎嗰範啦。其實就講真，咁就因為佢真係打唔翻神曦嗰陣時嘅水平啦嚇、啊。即係神曦有一兩年佢即係腳頭好重，速度亦都有又護到個波。咁但係今時今日巴黎咧，即係比較弱啲。咁就其他嚟講，迪亞高啊、李威廉表現都可以，但李康年我覺得佢打呢個所謂叫做第二前鋒個位就我覺得唔係好理想嘅啫嚇。我都係覺得用翻迪亞高打呢個位係會好啲啊。咁啊，但係總體嚟講啦，呢場波就兩個嘅入球，咁咧就係分別就係30分鐘同埋34分鐘咧，咁就係射入嘅。咁就呢場波嚟講咧，咁就其實開頭流浪係有好多嘅機會嘅，即係譬如史高斯啊，都有一啲嘅半單刀機會。咁就其實響開頭咧，南華嘅中後場嚟講咧，都唔係太過頂得住。咁啊，但係啦，咁就始終啦，咁就南華個實力嘅係比較強一啲，咁就高勁俊嘅即係頭槌啦，呢、這個波就咁吊埋去啦，咁就咧高勁俊快龍門梁興傑一步咧，咁就係將波頂到入網嘅呢、這個波嚇，咁咧就呢個波就1-0，咁就及後咧，咁就係呢個南華咧就再咧係入波，咁就係咧見到就係俾過去啦，咁就。呢、这個咧係應該迪亞高嚟嘅，咁咧就係喺禁區頂咧，咁就係左腳一射咧就遠處入網嘅，咁咧就2-0咧，咁就贏咗呢場波。嗱、这、呢個波就其實中間組織即係迪亞高咧，咁就俾咗咧係中間嘅球員踩後咧回後係做得唔錯嘅，雖然及後咧有摩西斯嘅遠射，咁就但係就中柱，咁但係咧。整體嚟講啦，流浪呢場波始終都係因為個防守中場即係冇啊，即係形同虛設嘅關係咧，所以去到下半場淨係俾南華咧係控制住嘅。咁啊呢場波就2-0啦，咁就南華就贏咗一場賽事。咁啊睇翻啦個即係聯賽，睇翻個另外一啲嘅賽事啦，咁就係呢個神曦，咁就咧係。都係贏波嘅，咁就贏咗咧，係呢個橫濱，咁就贏3-2，贏3-2咁分別咧入波咧就會係即係9分鐘啦，福田就入波先嘅，咁啊跟住就盧高嘅追翻平，然之後咧就係吉姆江12碼就2-1，咁但係最後咧基南馬就2-2啦。然之後就連拿度嗰個嘅倒掛金鈎咧，咁就係射成咧係3-2。其實呢場波咧都引證到，再講一次啦，神曦其實我會覺得現時嗰個嘅陣容嚟講係比橫濱咧係會比較優勝啲，即係我再講橫濱嗰個即係後防啊等等嚟講，始終都係唔得眼正。因為呢場波神曦嘅攻勢甚至係好多25次射門，咁你橫濱9次，咁啊似乎真係睇起上嚟，雖然有冇部分球員橫濱都有啲名氣，譬如講話歐陽耀聰啊，或者梁子成啊呢啲打過大球會嘅球員，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係個防守方面都係有啲問題，咁就所以呢場波咧，咁就會係咁樣啦。咁就咧最後咧就睇睇呢個階段嘅積分榜啦。咁就因為咧，傑志就5-0大勝屯門啦。呢場波就傑志嘅列文將會係最後一場代表球隊打嘅比賽。咁咧就列文就會去馬來西亞，咁就打彭亨嘅。咁啊講開馬來西亞嘅呢個即係攞聯賽啦。因為咧往時呢兩年馬來西亞咧，其中有一年就外援都唔可以註冊嘅，咁啊但係呢兩年就慢慢將佢放寬，咁啊去到今年咧就變翻好似其他嘅東南亞國家等等咧，就用翻3+1呢一個嘅條例，咁就另外咧最重要就係有一隊波叫尤佛啊，佢就 即係使錢咧就使得好犀利，因為有個拿督就好有錢嘅呢隊波，咁就所以咧都注資咗好多嘅錢。咁就所以都揾到一啲咧，都相當之喺世界上係相當有名嘅球員。咁雖然就叫過氣，年紀又大啲，咁但係咧都叫做係肯定係有名氣嘅。其中一個就艾馬，即係以前打華倫西亞，即係之前打班菲加嘅小丑艾馬，阿根廷國腳，咁就去咗呢度遊佛。咁就另外一個咧就係費古魯亞。嗱，如果大家睇開西班牙波對費古魯亞咧，應該係有印象嘅。咁因為咧佢係打維拉利爾嗰陣時打前鋒金毛仔嚟嘅呢個費古魯亞，咁就亦都係加盟咗一隊遊佛。咁所以馬來西亞嘅足球咧，咁就響即係今年嚟講咧，都值得期待嘅嚇。咁就因為都好多。一啲嘅印尼嘅一啲嘅球員啊等等咧，都過咗去馬來西亞踢波。咁因為始終咧，馬來西亞個環境咧就會係比較安全，相對於印尼嚟講嚇。咁就列埋去咗彭亨，咁就所以咧，傑志咧就會準備咧就要簽一個亞援咧就中堅。咁就另外有傳咧，傑志會揾一個咧可能係南美嗰邊嘅一個中鋒。咁就。暫時聽聞小道消息就會係響阿根廷，咁但係咧咁就都要再咁甚至有傳係話國腳級添，咁啊但係我個人對於阿根廷籍嘅一啲嘅外援咧就始終都係有戒心，咁啊但係睇睇官方嘅公佈啦，因為我呢啲係小道消息嚟嘅啫嚇。好啦，咁就講翻聯賽榜啦，咁就傑志22分領先，南華就。就5分落後，太陽飛馬打少一場就比南華少1分，東方沙龍就打多一場啊，比南華同傑志咁就咧係落後7分，即係落後傑志7分。公民13，黃室南區都係13分。天鵬元朗第7就打多南區一場就落後4分。標準流浪連輸2場就去到第8位啦，咁啊同神曦同分，但神曦打多1場，屯門打少2場，咁就4分，橫濱就2分，咁就打少屯門1場，包尾係愉園只係得1分嘅啫，咁啊愉園最近咧咁就係、是、都有一場波，咁就應該係對，如果冇嘅對南區嘅，咁啊本來就hit 住2-1，咁但係後尾咧咁就都反輸南區2-4。咁就似乎愉園暫時嘅狀況就真係唔係好理想啦。好，咁就師兄本土筆記今日都相當之長啊，都成即係半個鐘頭，都希望因為都有一啲好精彩嘅賽事，咁就希望日後都同樣喺本地聯賽都有咁多咁精彩嘅賽事喺個筆記裏面都同大家講兩句啦嚇。好，咁啊下次哭波桑時間再見啦，拜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以為 咦 ？OK 喎。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2-3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咁咪圍翻？ 係， 哇，10-20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啊！ 咁咧 係唔得㗎。但係講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个面落去嗰、那个罩呢度，喺个喺个热水度咁搓搓，喺度碌两下，咁一嘢倒出嚟。 个面一定系咁煮，一定系咁煮， 唔可以多过1分鐘。 系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噶，一定要。 点解咧？因为本身系伊面嚟， 系啦， 烂噶会， 因为伊面嚟噶嘛，本身个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紧要，淋得好紧要就唔 乖喎，唔系讲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个， 我都觉得你攞督 手。 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定係純粹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個 hold em 嗰個咧，贏多咯。係 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攞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卡妹 759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